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8月25号星期五，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0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记者近日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到今年年底，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车将彻底退出公交集团运营系列，这意味着本市主要运营的公交车将告别国三柴油车，取而代之的将是新能源公交车，这些车辆的主色调是天蓝色。 北京地铁19号线是四环内的一条南北大动脉，一期计划到2020年年底开通，最高设计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地铁19号线将连接大兴、昌平这两个新产区，缓解4号线和昌平线的人流压力。 随着大兴区煤改清洁能源工程的持续推进，安定镇潘家马房村也即将通上天然气。目前，潘家马房村内的天然气管线铺设工程已经基本完成，部分村民家里的煤改气设备都已经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到今年年底，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车将彻底退出公交集团运营序列，这意味着本市主要运营的公交车将告别国三柴油车，取而代之的将是新能源公交车，这些车辆的主色调都是天蓝色。 8月22号，记者来到小营充电站，这里也是全市最大的公交车充电站。记者看到站内停放的都是以天蓝色为主色调的新能源公交车。电车客运分公司技术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公交集团已经建成投入19个充电站，大部分属于电车客运分公司管理运营。 据了解，这些年北京市的新能源公交车也经历了一场进化。负责人告诉记者，最开始采用换电模式，后来是慢充，开完50公里后充电需要半个多小时，而如今采用快充模式，开完50公里后充电仅需要7-8分钟，而且电池使用寿命也延长到了10年。 近年来，北京市在更新公交车的过程中逐步增加清洁能源车的比例，这里所说的清洁能源车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和天然气车等，同时逐步降低全市公交车污染物排放，天蓝色的新能源公交车成了城市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 今年按照相关计划要求，预计更新270辆公交车。今年车辆淘汰更新完成后，公交集团公共汽车规模将达到20000多辆，其中清洁能源汽车将在所有车辆中占比接近70%。 记者还了解到，今后公交车更新将坚持的原则是安全性、环保性、可靠性、节能性和人性化，并将不断加大新能源车在更新车辆中的比例，使车辆技术和环保排放水平保持全国前列。 本台消息，北京地铁19号线是四环内的一条南北大动脉，一期计划到2020年年底开通，最高设计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地铁19号线将连接大兴、昌平这两个新城区，有利于承接北京功能向外疏解，同时有利于缓解4号线和昌平线的人流压力。 未来地铁19号线将与4号线连接，贯穿南北，链接大兴新机场和昌平的19号线，直达大兴生物医药基地。 据了解，19号线是穿越中心城的南北向轨道交通快线，分为主线和支线运营。主线线路北起昌平县的朱辛庄站，向南经清河、牡丹园、新街口、大兴新城西区、生物医药基地等多站，最终到达渝法。记者还了解到，新发地站和新工站等目前都已经进入了实质性开工阶段。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本台消息，随着大兴区煤改清洁能源工程的持续推进，安定镇潘马房村也即将通上天然气。目前潘家马房村内的天然气管线铺设工程已经基本完成，部分村民家里的煤改气设备都已经安装完成了。 记者在去年七月中旬曾经来到村里采访，当时看到设计线路还真有点担心，如果在街上开沟会不会对出行造成不便。原来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施工人员非常专业，每次开沟都是当天恢复，上下班完全不受影响。更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只用了短短一个月，这里已经基本完工，部分村民家中的取暖设备也已经安装完成。 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工程真是不错，通气之后不光是取暖，包括生火做饭在内的生活用气都更方便了，家里的煤气罐终于要下岗了，以后冬天咱也能住上像城区居民楼一样暖和的屋子了，而且政府还有补贴政策，真是件大好事。 据了解，在今年的煤改气工程中，市区政府制定了优惠的补贴政策，除了对户外户内管线全额补贴外，还对农户家中的取暖炉具进行90%的资金补贴，每户农户只需要自筹600元左右的费用。在此基础之上，安定镇政府也制定了工作方案，对完成煤改气的农户，每个取暖季补贴300元燃气费，并且会连续补贴3年。村集体也正在结合本村实际情况，积极制定奖励补贴方案，争取最大程度为农户解决问题，做好服务工作。 接下来请听专访太极师傅陈福斌的医武人生。 近日，首届北京国际太极文化季大兴赛区海选赛在康庄公园成功举行，23支队伍在这里同台竞技。 比赛现场，随着太极师傅陈福斌喊出一声铿锵有力的敬礼，队员们行抱拳礼，随着呼吸起势，队员们神态自然，收放有度，动作快慢相间，节奏起伏跌宕，伴随着阵阵掌声，陈氏太极拳研究会念坛战队伍脱颖而出，获得了一等奖。 比赛结束后，陈福斌老师刚从舞台上下来，就被迷妹们拦住，又是加微信，又是讨教招式。这也难怪，英气的脸庞，健硕的身材，再加上灿烂的微笑，在比赛现场，还不到40岁的陈福斌精神抖擞，格外引人注意。 陈福斌出生于武术之乡的广东茂名，9岁便开始练习武术，高中时跟同学接触太极拳，2001年。陈福斌正式拜徐世熙为师，开始跟师父学习陈氏太极拳。他说，我师父也是中医世家，我上大学学的也是中医学。陈福斌说，中医和太极有着共通之处。 陈福斌介绍说，太极是文化，来源于道教，融汇了道教的思想，太极拳是把文化和中医的吐纳导引经络学与拳气功融汇在一起，并说气功是武术的基础，光练动作只是花架子，你没有气没有力，所以我们武术一定要练功法，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是一样的道理。 陈福斌认为，太极拳静练是练心，动是练身，动静结合。他说武术练的是一种精神，练武术很累很苦，冬练3九夏练3伏是锻炼意志力，武术又是一种文化，武术一个人可以练，一群人也可以练，让凝聚力越来越强， 只有民族的凝聚力，有精神寄托，我们才能走得更好。 陈福斌说，我这人爱学习爱钻研，什么东西都要刨根问底。上大学时发现传统武术正在一步步萎靡，武术文化一步步消失，在后来跟师傅多年学习后，感觉传统武术需要传承和推广。 2012年，陈福斌的师傅年事已高，老人担心太极文化可能会失传，陈福斌也认为自己有责任传承传统武术文化。从2012年8月开始，陈福斌辞去医院的稳定工作，开始专心教拳。 起初，陈福斌一个人在念坛公园教拳，学员从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后来的数百人，但他感觉还是不够好，需要找组织。于是后来加入了中国武术协会、北京陈氏太极拳研究会和大兴武术协会，通过交流学习，不断推广和壮大着学拳的队伍。除此之外，陈福斌还通过公益课教学推广太极拳，先后来到北京市康复戒毒所和大兴行知学校，作为志愿者免费教习武术。 陈福斌说，太极拳的优点是不受场地的限制，可以在家里、公园、小区里练，不受性别和年龄限制，8岁可以练，80岁也可以练，而且练太极拳还不受时间的限制。早上起得早，可以站站桩练气、练练拳，中午或晚上有时间都可以站会桩、调调气。 在太极拳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陈福斌曾经遇到过很多困难，但这些他都忽略不提，却总在感恩身边的亲朋好友。他说，我从小就固执，认定的事情就绝对不放弃，现在年轻就要做点事情，时间有限，有时候我挺对不起我的哥哥姐姐们，我一直在学习和教学，没时间陪伴家人。闺女7岁了，很黏我，她还没起床我就来教拳，等我回去她又已经睡了。挺感谢我的家人，她特别支持我，平时带孩子帮公司管账，功勋章里的功劳有她的一半。 现在陈福斌虽然不在医院临床工作了，但他的医学技术不会丢。他说，医学和太极拳的精髓都是为祖国强大、人民健康成长。在陈福斌的人生里，医武相生。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傅延瑞， 小记者陈梦乔， 黄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饶。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区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的小记者陈天乐。 大家好，我是来自魏善庄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小记者刘鑫。陈天乐，你假期都去哪儿玩了？ 我约了朋友去颐和园玩，那里还能划船，可好玩了。你去哪儿了呢？ 我和爸爸一起去了故宫博物院，我看到了许多几百年前的奇珍异宝，都可漂亮了。 是吗？我也想去，可是我暑假作业还没做完。 是啊，都快开学了，我们也该为新的学期做些准备了。快开学了，你们准备好了吗？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记者于雷老师和小伙伴们是怎么说的吧。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来到新闻议事厅环节。那么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呢，分别是来自魏善庄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刘鑫、刘玉轩、吕威 还有来自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的陈天乐、厉宇昂、吴子琪，欢迎你们，孩子们。刚才我们的小主持人也在介绍了今天我们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今天说这个话题，你们会觉得有一些惆怅吗？ 不会， 不会， 不会， 因为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或者是作业都差不多 OK 了。 这个我问一下，上学和放暑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上学的时候是有很多任务的，而且老师也有安排，而放暑假可以自己安排自己。 放暑假是来自己安排自己的，那你喜欢哪种感觉呢？ 我还是喜欢放暑假。 放暑假可以更自由。我问一下，你们暑假里做的最开心的或者是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 刘玉轩学会了骑自行车。 最开始要别人扶着我才能骑，但是通过我自己不断的努力，终于自己一个人也能上自行车开始骑了。 可以骑自行车了，刘玉轩哈，学会了一项本领。 我是去故宫，不过呢，这次去故宫不单是去旅游了，我们是报了一个夏令营，然后一去去故宫里面，看大怪兽。古代的时候吧，一般都会用一些石狮子呀，放一些青铜狮子之类的，放在宫门之前，我们就会去参观那些石狮子，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花纹，然后了解他们的历史，还有他们的来历。 我暑假里最开心、最难忘的事情是我去了八达岭长城。八达岭长城有很多80度角的斜坡，走起来特别刺激。 我觉得我今年暑假的时候，我都是在暑假里面提前预习好下学期的知识，因为我以前都是一整个暑假都在学习，然后今年呢也有出去游玩什么的，所以就把那个暑假里学的知识压缩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觉得这样学起来跟以前相比，感觉自己有很大的进步。 感觉自己有很大的进步，感觉这个效率更高了。这是看来你们的暑假过得都非常的丰富多彩啊。这个时光，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尤其显得会过得会比较快。那么转眼间已经到了8月底，咱们马上就要 开学了， 开学了哈。马上就要开学了，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都 写完了， 写完了，写完了。 有人说写完了，有人说没有，写完的举手。咱们今天6位同学，有3位同学已经写完了，还有3位同学没有写完。我想问一下，这3位没有写完的同学是什么原因没有写完呢？ 我们的作业一般都是按天来记的，我们老师布置了一个有阅读笔记，就是一天看不低于30页的书，然后并写一篇自己的感受，然后这个作业都是要每天按时发的，所以我们这个是没法多写的。 因为我暑假课外班特别多，几乎全天的时间都在上课外班，除了周 6周日。 是因为这个暑假的事情比较多，我先是出去有一个表演的培训，之后后来又出去玩，上了石林峡一次，又游了一次近海湖，所以时间有点紧。 安排的非常的满，日程很紧，所以留给写作业的时间就比较紧张了。 但是我还是能写完的。 但是还是可以写完的哈。好，那我们就放心了。暑假作业，看来你们都没有很大的问题啊。那在你们印象中，就是开学之后，有没有同班同学有完不成暑假作业的情况？ 有。 就是平时吧，一般有的同学真的是不爱写作业，哪怕就是真的上了学，他们也可能不写，更何况暑假没有人督促，他们吧一般都是比较懒的。但是我们班同学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少的。 还有一些就是好不容易到了暑假，应该多多游玩，所以说每天几乎他都在游玩，越玩越开心，所以说把作业抛在脑后了。 我们班老师有的时候都不检查暑假作业，所以他就故意不把作业给做完。 我认为在暑假的时候，你玩得再开心，这个该做的事情还是一定要做完的。 作业是提高你的知识的，是复习顽固你的知识，所以最好必须要做。如果你不做的话，你很可能知识没有别人记得牢。 能不能写完暑假作业也是一个是否能够合理安排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马上就要开学了，你们还做了哪些准备呢？我想问一下。 我首先是预习了5年级的数学，让我在5年级学数学更加轻松。 我学了一些写作文的方法，因为三年级就要写作文了，考试的分也不是100分了，就需要往上涨了，是100多分。 我就是把下学期该学的一些知识都做了一个预习，然后把这学期做的和之前的学的一些知识都做了复习。这样呢，因为以前的知识不一定对以后没有用处，所以呢，如果能这样复习，然后也预习的话，对以后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是每年都是在暑假或者寒假的时候把下学期的东西预习好，但是我今年我就是暑假就这个月吧，我就开始练字儿，因为我觉得写字儿能让自己静下心来，然后就不会再那么浮躁，然后希望自己的字儿能越写越好。 我是提前2个星期去把作息时间安排好，这样在上学的时候就不会说是到上学时间点的时候起不来了。 我们还买了铅笔、橡皮、素描纸等等，上学需要用到的。 在一个新的学期，你调整好你的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的准备有调整心态，还有之前他们说的准备学习用具呀，调整作息时间呀。 你们觉得就是开学了，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一种渴望学习的心态。 渴望学习的心态。 积极进取。 认真一点，跟暑假就不一样了，心都玩野了，我们也该收收心了。 比如说你看，虽然于磊老师是一个大人了，包括你们身边的你们的爸爸妈妈呀，你们的一些亲戚，他们都是一些大人了。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放长假，当然我们的长假跟你们的暑假比起来肯定是这个时间要短得多。比如说我们会放一个11长假，有7-8天的时间。我们在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很多人会遇到假期综合症，你们听说过这个词儿吗？ 听说过 啊，你们都知道。那么你们对于大人们这个假期综合症，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认为就是应该还是放平心态，不要太过的紧张，也不要太过的开心，这样对自己以后的工作呀或者是一些学习呀都是不利的。我们应该还是要首先就是要放平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不要有太大的波澜，要不还是非常不好的。不论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还是对自己的心理健康，都是非常不利的。 我认为大人放长假的时候，像他说的一样，也是应该放平心态，应该与上班的时候把心态调整到一样，不能上班的时候开始变得很紧张。 我觉得大人放假的时候还是应该不要那个放平心态，因为好不容易有个休假日，从那么忙的工作中走出来，所以你应该尽情的玩上一天， 提前做好准备，那样当上班到临的时候，你就不会再紧张，你也不会再是吧特别的着急，哎呀什么工作呀又来了，所以应该提前准备好一些， 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划，就是你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你不能说有这么多事儿来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所以事情就会搞得一团糟，这样是绝对不可取的。如果事情真的是很多的话，你应该做一个计划表，我哪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先做，我哪个是可以往后推一推的，那我就最后做，这样做一个计划表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条理很多，也不会特别的慌乱。 我觉得爸爸妈妈们在放假的时候就是休息归休息，不要像什么年轻人啊20多岁整天熬到半夜怎么样，这样呢对自己的身体是不好的，然后一要上班了就感觉特别累，然后那根弦放假那根弦已经松了，然后一上班那根弦绷起来就感觉自己特别累。在放假的时候呢，也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不能紊乱自己的作息时间，自己要有一个固定的生物钟。 大人们放假了你还不那个放松放松，那你还不如上班呢。 陈天乐跟你们不一样，他的想法，他觉得这个放假了就是应该放松，不要是老是还要想着上班。虽然你们的观点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我仍然觉得你们提的这些建议都是非常棒的。我也相信马上要开学了，你们呢也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且是有了自己的新的一学期的开学计划，对吗？ 我打算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就是一个一个小目标，然后最后完成自己的一个大目标。然后我现在对我的未来也是 也算说有规划吧。然后开学的时候呢，就要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学习计划，然后自己买一点教辅材料什么的，然后写完老师留的作业，如果觉得自己这方面还不太牢固的话，这方面的知识学得不太牢固，多一些教辅材料。 我认为要给自己做一个每天的时间规划表，到了放学该什么时候做作业，什么时候玩，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得好好的。 我们班不是要发班币吗？班币还可以买一些东西，所以我打算了解生意这方面，在班上摆个摊，就是自己可以辅导别人学习，然后呢这样就可以挣钱。 哦，陈天乐是想通过辅导别人学习，然后自己可以获一些班币。 我就是认为下学期首先的目标吧，就是要把自己的学习先搞好。我对学习这方面吧，就是主课这方面倒是没什么问题的，语数英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但是类似体育这些的我就是弱项了。所以下学期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让体育好起来，然后也减一下肥之类的，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变得更好。 我还打算把我们为教室做些贡献，因为我们换教室了，那个教室还很空旷，我想做一些装饰，让教室看起来有些生气。 刚才听你们说都是你们自己关于对自己的一些希望，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新学期开始，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们聊过对你们有哪方面的期望呢？ 父母也是说就是我父母不会强求我去做什么事儿，他们会来指导我的学习。我爸爸呢，他会教给我好的学习方法和好的学习习惯，然后就把自己好的学习习惯坚持下去，那你就错不了。 我父母经常对我说，开学应该更积极主动一点，比如说学校有一个什么比赛之类的事情，我应该更积极的参加。 我爸爸对我说，新学期一定要团结更大的一批人，让他们愿意和我共干一番事业。 觉得你们说的都非常的棒，在这儿呢也希望你们在新的学期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能够变成越来越棒的自己。也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录播间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亦庄实验小学学生成长中心的高老师。相信大家在这个假期里一定过得非常开心、充实、有意义吧。那么新的学期就要开始了，你做好准备了吗？高老师在这里有四点小小的建议：一，要有一份好心情；二呢，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三，要有一份好的作业；最后呀，你在本学期内要有一个好的期待，记住了吗？好的，老师希望你在这学期里一定做一个棒棒的自己，为自己加油。 大家好，我是卫生庄镇第一中心小学的校长宋长禄。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开学在即，我向同学们提几点建议，要在学业上下真功夫。我们要学会自主学习，做学习的主人，要在健康上下硬功夫。我们要积极锻炼，要有毅力，有恒心。学业进步贵在自觉，我们要在老师和家长的引领下培养自己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我们还要树立一种自信，要相信每个生命都有精彩之处，要自信因为自己的精彩使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了不同。总之，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祝愿同学们在新的学年里快乐学习，开心生活，健康成长。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圆圆、靳申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如何是好？ 主公，量有一计，八到十月到期未。